北京时间2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 晚上10点，天津摩天轮亮起，比童话更美的是我们相信童话。 我是杰克唐，这里是10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10点答录机，你的心事酝酿成诗。北京时间22:01，16秒，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10点答录机。你好，我是杰克唐。今天周六晚上10点钟到11点钟的时间，又到了杰克堂和大家相伴的时光。今天是周六，所以我们又到了讲故事的时间。而今天我们的故事内容是关于回忆的。在讲故事之前，再要和大家说一下找到我们的几种方式。如果你想选择单纯聆听的感觉，你可以锁定调频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或者如果你想知道直播间里面的杰克堂是什么样的姿势和状态和表情和大家来进行互动交流的话，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或者也可以在花椒上面找到我们，搜索10点答录机就可以了。刚才好像已经有看到朋友在微博上面早早的道晚安，或者说问好。那如果你有什么悄悄话想要对我说的话，也可以关注我的微博一块杰克堂，块有话音，随机的是6个字。那在讲故事之前，我想先用一首歌来把今天的氛围打开，很欢快。听到这样甜蜜的歌，会让人觉得禁不住想要有恋爱的冲动。来自萧敬腾，阿飞的小蝴蝶。你的小阿飞或者你的小蝴蝶在哪里呢？ 看不见终点，绚烂的眼，深红的眼，寂静诱惑的一切，一路就向下坠。 将黑布满在你的窗沿，再一点时间、我要把你刺在我的心弦，陪我 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歌，原本不在同一个创作时空，却在与你相遇的那一刻相通了。杰克唐的故事盒，等你开启。我会给你打电话，我们一起生个火，喝点小酒，在属于我们的地方辨认彼此。别等待，别把故事留到最后讲。生命如此之短，这一片海和沙滩，这海滩上的散步，在潮水将我们所做的一切吞噬之前，我爱你，这是世上最难的三个字，可除此之外我还能说些什么。以上的这段文字来自珍妮特·温特森，久违如此极具诗意和画面感的文字，毫无防备下湿润了最脆弱而温柔的心弦，让我不经意想起那些未曾泛黄的记忆，感叹仅有的诗情早已遗失在忙碌的生活中。邂逅、分别和重逢，这都和人生里的无数偶然情节一般，充满变数和惊奇。 Guess I'll just sleep

今天来自曲婉婷，因为有你，所以才会有今天。这句话你想对谁说呢？父母、朋友、家人、爱人，因为有你，才会有我的今天。也希望因为有今天，所以可以期待明天。我们的日子就在这样的周而复始、日复一日当中，像流水一样的流动过去。而今天，在上一秒，语音结束的这一刻，也将变成回忆，以回忆的形式存放在我们的脑海当中。网上流传着很多宫崎骏漫画动画片当中的一些所谓的名言警句，有一句让我印象很深刻，有些事情不是我们忘记了，而是暂时没有想起。这听上去完全像是一句废话，但其实却不是。那些一分一秒以回忆的形式深深地植入在我们的脑海和日常的生活当中，那些涓涓细流汇聚成江河湖海，然后奔腾不息在我们的生命长河中，那些一点一滴，因为它们存在过，就再也没有离开。只是有的时候我们会忘记，因为那一滴一滴的水珠实在是太多了，我们顾不上回忆，顾不上去把它们拿出来反复玩味品尝，只是会觉得要争住这一个现在，下一个未来。但是当某些时刻我们不经意间把回忆的匣子打开，才发现它们却像一粒一粒的珍珠，晶莹剔透地摆放在那儿，从来都没有离开。关于回忆，这是我们今天杰克堂的故事盒的主题。重逢在回忆里，听到这样的故事会让你想起某个人吗？听到这样的故事会让你发出什么样的感慨吗？关于回忆当中那些盒子里面的珍珠，你有什么想要去分享的呢？谢谢半日时光，因为有你，所以才会有今天。这句话也同样适用于我，对于正在看着你的我来说，正在看着我的你来说。看到很多陌生的名字进入到十点答录机的直播间呀，哥仨行唐装是熟悉的名字，还有 Sweet 故事、火热中国、无爱伤、无伤，还有寂寞的夜哦，欢迎你们来到十点答录机的直播间。一粒粒的沙子不经意都流走了，但是不管是沙子还是水珠，它们一定会留下痕迹，因为这个世界能量是守恒的，所有的事物不会平白无故的出现，也不会无缘无故的消失，而它们只会转化。由于这种转化的力量，在这种转化的过程当中见证了神奇的一刻又一刻，所以回忆是有效用的，因为那些曾经发生过的事情仿佛在告诉你，摇晃你，当你感到不坚定的时候，当你觉得沮丧的时候，他们提醒你，看，这些都是你曾经经历过的无比美好的一刻啊。 就好像一颗一颗粒粒分明的音符跳跃在琴键上。 I can feel the wind putting us both down. Together we can find this gravity. I can see the sparkle in your bright eyes. And I know this is where we begin. Cause nothing is impossible. 我是杰克唐，这里是十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十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十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唐。北京时间22:35:32，你还在吗？一个小时的陪伴，终将也会成为回忆当中的一部分。而我在这里看到了你们，感觉像张杰在唱，没错，半日时光，耳朵不错，听对了。刚才的歌就是来自于张杰。Ripcord 啊，还有人看到我在闭目养神，都是非常注意观察的。喜欢主持人的声音好听，谢谢，也同时谢谢你们的包容。在直播间如果没有视频的话， 好像听闭着眼睛好好的欣赏一下音乐就是一个顺理成章的事情，但是因为有摄像头的存在，有的时候会在想是不是要以一个最适当的表情来去面对镜头，但是反而今天我会想干脆率性而为。对，就好像刚才半日时光所说的那样，有些回忆，有些记忆不在回忆里，而在梦里，刻在梦里，是吗？嗯，被旧时光的回忆带走，如果你愿意，也可以截取一段刚刚在脑海当中掠过的画面，像是拍摄一张老照片一样，分享到我们的讨论和我们的微博或者是花椒的留言板上，就好像一张一张的照片，我们用语言的方式去把那段回忆描述出来，掠过的浮光掠影。当刚才看到半日时光说有些记忆刻在梦里的时候，我试着闭上眼睛，一边听歌一边去体会是什么样的画面进入到脑海当中。有一些，我是对颜色和气味很敏感的人，所以有的时候闻到一股味道就可以想起来在那个时候闻到这个味道的时候所发生的故事，还有那天的天色，阳光照射的角度，所有的这些细节反而帮助我们去回忆起那些原本已经慢慢泛黄的回忆，让它变得越来越清晰鲜活起来。比如吹在脸上的凉风，坐在台阶上臀部和那个台阶接触的那种质地感觉，或者是一场毛毛细雨，或者是一个恰到好处的微笑，是什么浮现在你的脑海当中？你又是否愿意和我分享呢？几种方式可以找到我们，比如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或者也可以在花椒上面搜索十点达路机，和我们的节目是同名的，在上面找到我。再或者如果你有悄悄话想要对我说，你可以关注我的微博一块杰克堂，块儿话音随即的是六个字。让我们继续来听歌。晒伤来自魏如萱，很可爱。 Hello Saturday, why do you feel so lost today? 明明出太阳，但怎么有雨滴落在我的眉间？真希望这是错觉，闭上眼就看不见，睁开眼时间就能踮起脚尖绕一个圈。 我是杰克唐，这里是十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十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来自 Matt Elliott， 嗯，这首歌的名字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来念，因为感觉不像是英文。De Nada， 听这样的人声会让人觉得有一种治愈的感觉。嗯，我是说刚才歌里面的声音，因为那样的低频振幅会让人觉得非常的放松。好像所有的烦恼烦扰都可以暂时放下，声音是会有治愈的功效，你同意吗？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不知道今天晚上的节目是否可以治愈半日时光。刻在梦里是我常梦见自己复读了八年，每一年都收不到通知书，多么的绝望。虽然只是只言片语，好像轻描淡写，但是 那几个省略号却让我看到了在那些无数天等待的日子的煎熬。虽然这个时候好像应该说一些打鸡血的话，鼓励的话，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也有跟大家有分享过，有的时候甚至于会信奉一种不努力的哲学，是一种允许。有的时候我们的弦绷得太紧，当我们不开心的时候，我们要拼命让自己开心起来；当我们不努力的时候，我们要拼命给自己打气，让自己重新振作起来。但是我们忘了，我们有权利不开心，我们有权利不努力，我们有权利去面对那个不够好的自己。你哪怕知道它不够好，但是你拥有的，你唯一确确实实拥有的也只有你自己。所以当想到这儿，就忍不住想要拥抱一下。如果你自己都不想拥抱自己的话，又有谁肯来拥抱你呢？下面一首歌啊，送给那些不完美的一个一个的你，但是却是一种很欢快的写满了日常的旋律和节奏。在采访金玟岐的时候，他就说过这首才华有限公司。先来听歌。 每天上班下班打卡要准时，老板承诺年底加薪升职，有几个同事有离职，就是这家才华有限公司维系了家的文老师，坐在各自间敲打的手指，却感觉生命此刻像是静止。也许吧，想多恢宏远大，现实啊不复杂，说服你要低头别再犯傻，承认吧是我傻，才配挥霍年华渺小的生命。 也许我们就已经忘了。 华有限公司，还听到那些熙熙攘攘川流不息的人群声，来自金玟岐。当时采访金玟岐的时候，他就说这首才华有限公司是因为他经常会陪一个朋友加班，而在他的办公地点想起了这首歌的动机。有的时候我们会在这样的忙碌当中会笑自己傻，笑自己笨，笑自己才华有限。就像刚才我所说的那样，给自己一个无条件的拥抱，这句话是对你说的，也是对自己说的。也许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但是总是需要这样的一个过程，让你好好的看到自己，然后喜欢上这个自己。北京时间22:54:46，到了今天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了。我想以这首歌作为今天节目的结尾是合适的，因为不管怎么样，即使你犯了再多的错，即使你不被所有人原谅，你不过是一个大孩子。你知道你有一颗赤子的心。就是这一首来了。所谓的赤子之心是我很喜欢的一个词，就是无论你的年龄是多少，经历多少人情世故，你的心里都始终还是一个孩子。一个孩子应该是无比天真，天真的自由。这是我非常喜欢的火星电台的一首歌，大孩子，来作为今天晚上的晚安曲。各位晚安，允许自己吧。明天同一时间10点大陆机杰克堂和你不见不散，让我们一起做个大孩子。 小心 Thank you.